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咁今集呢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嘅。有一位呢就是、大家都识㗎啦。咁就叫做昌昌。 Hello。 咁呢 Hello。 你就攞支咪先啦，你算就咁样样啫。 好驚㗎，因为我一考入嚟啦，跟住阿 Donna 就晒佢对长腿咁样除晒物除晒鞋。 剛才 B 哥话呢迟啲有事就要打灯打落隻脚度。 咩叫除晒物冇着物。 係囉。 咪除鞋，因为 即系话你只脚又冇毛又冇墨，啲颜色又均匀啊！即系赞紧你，你明唔明啊？ 即系光管脚咁系嘛？唔系因为落雨落雨 呢、這个年纪又好少人赞光管 嘅。落雨都系湿咗咪除鞋咯。 我头先用我入嚟问你，你大唔大雨？我话唔大咁样，跟住咁你哋使乜？ 唔系我就 去晾干。 你话好大雨，我话唔系啊，咁啫嘛。 你系望一望心口，跟住话唔系啊，咁样。 望望望。 跟住昌昌话出边好大雨啊，哥咁样。 有咩呢句？你作噶？ 好，另外一位嘉宾咧就系网友上嚟私中嘅，大家介绍下自己啊，我唔介绍你。 大家好，我叫英雄啦，咁 哇犀利！ 你一嚟叫英雄嘅， 你都真系几有胆。 艺名嚟噶， 唔系因为我真名嚟嘅，我全名 吓真系噶， 系啊，我全名叫英雄柱啦。 吓、啊， 我姓英嘅，我叫英雄。 边个英雄？ 英雄嘅英咯。 英 雄 个，即刻收英国嘅英啊，系 有人信英 嘅，我即刻收皮，我即刻收 真名嚟嘅， 我又唔觉得佢会军我，佢讲得咁捻认真， 因为姓英 系啊嗱，等下先，我将身份证俾你睇下， 真有人姓英噶。 所以我嗱，我点解我唔敢介绍佢就系话，第一我唔， 跟住你话唔见咗身份证，跟住又唔见人包啦，攞唔到身份证嗰啲， 我唔想第一，我又唔想讲佢嘅网名，因为佢唔知系咪想人知道啊。第二咧就系话，如果呢个系真名嘅话咧，大件事啦。 汉朝有开国功臣叫英布噶嘛？ 真系噶， 姓 英 嘅 系 啊，演 员好出名，即系一个啫呢。嗱， 我身份证睇下。 又或者唔知我哋阿英雄哥会唔会有个英雄？ 哇，真系噶喎！ 系啊，咁 有大家想好搞笑。 咁有人身份证都叫激烈的海胆啦，咁就唔好话姓激啦，系咪先？ 我出世到而家都用过一个中文名嘅啫。 系 啦， 犀利。 咁你细个有啲咩花名噶？我想知道系，呢啲一定俾人改花名噶。 系、真系好大镬噶呢啲真系。 系啊， 特别 英雄哥咯， 干瑶柱， 系啊， 会叫英雄哥噶，啲人好唔中意噶。大少少啲人叫佢鹰魔咯。 干瑶柱咁大镬啊，系。 咁啊，阿柱啊嘛叫。 系啊，柱啊嘛，柱。 英雄柱啊。 系啊。 柱光个柱啊。 我唔好喺度讲， 你讲咯，系咪唔讲得啫？ 所谓噶， 唔系如果两个男人搞机，其实咧一估一个，估用心用海咩名嘅，但系咧就系江 耀柱， 知唔知点解？ 知， 你又知道？ 江同柱咯，姚我唔知道、 啊。你继续跟打过好多呢啲咪 case 啊？吓，姚点解？ 你咪打过好多呢啲咪 case？ 冇啊， 姚系个姚系个 verb 咯，系。 个 verb 嚟噶， 系啊， 动词 吓，即系个 subject 一个 verb 一个。 但点解系姚 吓？ 咁系点解系姚？ 你好难同你讲，三个男人啲嘢好难同你讲。 你示范一次啊， 仲有第二个 示范吓， 咁啊， 姚啊，姚系姚啊， 咁仲唔系好姚啊？已经姚紧啦。 冇问题嘅，我呢个节目原本就系叫搏击会啊嘛， 系 咯，咁所以讲呢啲嘢 系 咁啊，姚 系啱啱 系。 咁啊，過去呢個禮拜一咧，我哋冇節目嘅，因為嗰日咧就大家有家庭啦，係嘛？咁啊，費事叫人翻嚟做節目啦。但阿 Donna 同阿 Chris 嗰晚好似去咗睇演唱會， 都有家庭嘅， 係啦。所以你 但 係 去咗睇， 緊要 唔係睇何詩詩啫嘛？ 你唔止睇何詩詩嘅，因為我見到你喺後台幅相咧，係同阿萬必同埋阿何詩詩長毛係攬住影相。 哦，因為我哋一齊去睇啊嘛。 你令我諗翻係一個朋友，嗰、那個朋友叫做怒江涉石人。 佢系边个？ 萧亮， 我唔识。 唔系而家你讲吴若希可能都做人识嘅，即系总之突个头出嚟， 你好似好多相， 嗱 get 到啦 ，get 到啦 ，OK。 头佢咁啊，即系 Donna 真系交友广阔啦，可以去后台同何思思影相。哇，呢啲机会我真系发 唔系后台百几百人有 系嘛？就系我冇份啦，就系你有份。 唔系你冇去啫，你去你都咩啦，有份啦。 呢啲嘢偷你光偷。 唔系，其实识佢，叫唔识佢咧？即系因为嗰阵时 法政佢有份嚟啊。 两年前清场金钟，咁嗰晚补识咁样识，即系识佢嘅。 系。 即系见到系冇，即系闷啊嘛。咁我哋咪喂搵阿何先生出嚟倾偈。其实冇叫我哋去探佢，但系我哋就照顾晒每一个啦。即系我哋见 Martini 啊，即系咩嘢都见晒啦。咁而好似何先生未见，又好似未有声气放，咪即叫咗佢，跟住就睇下佢咩有冇俾人虾啊，冇俾人揼啊咁样咯。咁咪识咗啦。 嗯， 咁从此之后就冇乜联络嘅，咁我有一次法政会师就谂住啊揾佢嚟讲下啦，因为其实法政会师好特别咧，就系、好多人咧未 come out 嘅，其实我哋有九十几人噶， 未 come out 即系意思系， 即 系 有八十个未 come out 嘅， 即系你见嚟见去咪即系我啊，即系任建峰啊，即系几个十个八个啫嘛， 你哋出晒柜噶啦， 出晒柜啊，其他啲咧，因为咧可能律师楼系。即系老板系男啦、 哦， 又或者即系始终喺呢行佢要做生意啦、就唔可以俾人知道佢系即系呢个咁嘅反共组织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揾阿何先生嚟咧，就想佢嚟到鼓励下，即系我哋啲 members 鼓励佢 come out 啊。 系啦，即系边方面 come out 都好啦。 原来咁用心良苦啊！我真系唔知添。 跟住佢认得我， 法政 师， 我系同志咁一齐嗌系嘛？ 你唔好咁侮辱啊！ 我都系争取民主嘅同志， 系啱。咁啊，跟住就佢又认得我同埋阿文浩正咯。 嗯， 即系哎呀，你认即系我哋都估佢认唔到嘅。跟住喂，诶、欸，你未嗰次 文浩正个样子都好似好难认嘅， 系咩？ 好似好唔系，佢系一个好典型嘅一个律师样，佢就唔系一望 系咯。 我觉得系啦， 佢唔系律师 smart 嗰啲醒嗰啲。 一个律师啊，系点样样啊？ 即 系 佢 系佟大宇咁样样啊？ 唔系佢唔系蔡奇嗰种。 唔 係，亦都唔係 Wilson 啦 嗰種，係啦，即唔係嗰種。 佢唔係咯，就 佢真係一個律師樓，即好似啲衫啊，可能啡出嚟啊。 係啊係啊，啲頭皮啊，睇個膊頭啊，跟住又唔沖涼啊，太美啊。 嗰啲 先 係真正好醒嘅人咯，即我覺得。 但係真係你知唔知佢係讀書嗰時係攞 scholarship 㗎，係即係考第一嗰啲嚟㗎。佢熟攞係熟到嚇死你㗎！ 我所以我係覺得佢係真係非常。 佢真係好堅㗎！我哋乜嘢？我哋所有人唔明嘅嘢，佢都。都系问佢噶咋？ 汤家华做啲唔应该做嘅嘢啫， 佢唔识计数，即系话自己数学差啫，成日计错你啲岁数啫。 司法复核好劲咯，熟实，真系呕。 我而家要揾汤家华啦，话而家连即系话，因为司法复核吓呢个梁仲恒佢哋宣誓唔得，所以而家要停佢哋呢个议员职权啦，即系要揾下佢啊，系。 唔系入今日入咗个咩咯？入咗个司法复核咯， 系咯。有啲建制派嘅人啊嘛， 系啊系啊，嗰、那个咩嘛区议员啊嘛， 喂，但系奇怪在于点解我系见到系喺啲好似商台就已经请翻已经销声匿迹嘅汤家华出嚟喺度讲，跟住讲晒啲建制派讲嘅嘢，又或者系吓系啊， 你唔系期望佢想讲啲咩嘢咧？ 吓系咯， 讲咗耐， 佢扮下中立，即系嗰啲俾下法律意见嗰啲啫嘛，估唔到出柜出到咁样样噶嘛，系 吓佢低温都系咁噶啦，系嘛？ 佢要行一条第三路线，我谂佢都要啲铺排嘅，即系老老实实。你唔 expect 佢 完全出声嘅。 传闻佢出嚟选位噶嘛？ 系咯，佢要行出嚟嘅，佢唔系要吞后嘅。 唔系，我想讲埋何思思先。 系，唔系我仲想问你何思思就系话嗰个演唱会好唔好睇？ 其实真系好好睇咯。 点样好睇法咧？ 佢真系唔系嗰啲衫咧，即系佢啲衫全部黑色嘅，全部即系根本你都离远都睇唔到佢啲咩。 咁系有 metaphor 噶嘛呢样嘢？ 系佢系亲爱的黑色啊嘛， 系咯， 同埋咧佢系好简单，所有嘢都好简单嘅啫。 系， 但系咧佢就系用最原始嘅音乐嚟到打动到我哋咯。 你觉得嗰晚啲声靓唔靓 咧？靓噶。 我其中一个原因， 点解啊？ 中意睇香港嘅演唱会就系啲声好卵入，好卵。 但系呢个好好好、 啊，即系我对上一个喺香港睇演唱会而啲声好嘅咧，要数翻去。 即系个乐队又啱啱喺我隔篱。 2000几年陶喆嚟香港，喺香港人做咧，嗰个已经系好噶。但系就像陈奕迅都好咧，次睇次次扑街嘅。 哦，咁唔係佢真係好好啦音樂，同埋佢自己彈吉他又係好清咯。我唔識音樂啦，但我覺得好正。 好聽啦 ，pleasant。 係啦，其實咧，即係我真係 confess， 我其實我諗我識得 20% 佢啲歌㗎咋。 嗯， 都係嚟去咩牧民啊，咩光明會啊，我乜數得出都唔夠。 你有冇跟住摁啊？即係唱光明會嘅時候？ 有全場 好 high 喎，唔係直頭係好快一起曬身啊！全場。同埋嗰啲燈咧好勁咯，嗰啲即係開咗個電話咧，全場都喺度揈嗰啲燈咯，自己嘅電話咯。其實 佢喺後台有冇同你講就話呢條路易唔易行咧？ 咁黐線， 你好熟 唔係上次佢分享就有法政會師嗰個分享咗個半鐘 啦呢啲嘢。 唔係佢都有講咗佢條路啦，好啦即係佢其實佢即係嗰時就好即係好唔開心，就冇咗個中國嘅市場噶嘛，其實。但系冇中國市場，反而就得到咗即系香港人好多人嘅支持咯，即系嗰啲咯，都感動嘅 ，OK 嘅。 咁我見到你哋好似好多人都係點解你哋咁齊心又咁多飛嘅咧？我真係好想問一下。 系咯，你唔使钱去睇喎，可以系都唔即刻，我哋啲有事揾民主党啊嘛，你唔出。 唔系，其实咧，唔好讲啦呢啲，即系其实我哋咧系，哇都几大客噶，我哋，我帮佢订咗8万几、9万、10万蚊飞咗，差唔多，钱我讲。 哇！ 咁咯。咁咯，真系咁咯。 你真系嗰啲 back door 啊，真系，嗯， 唔系，即系嗰阵时佢嚟嘅时候就已经 出边咁少飞埋啦， 即系话咗佢会开演唱会，跟住咪话，哎呀，我哋好支持你啊，咁样咯。 吓，所以要几多张飞啊？同边个电话？ 唔系俾钱买噶， 当然系俾钱买， 即系坐得前啫。 系。系嘛，讲晒你要听嘅嘢啦，系嘛？点解你买到飞咧？ 唔系啊， 买晒啊嘛， 都有好多人 买啲飞都唔系钱咧，因为前面嗰啲俾人买晒咯。咁俾边个买晒啊？ 发请会师啊！真系我哋真系买咗8万， 你可以解释嘅。你发证会师嗰个师就系何韵， 就何韵诗个师咯，咪就我哋发证会即系会啊。 基本上你嗰个歌迷会嚟，咁梗系有优先订购啦，系咪先？系咪？ 唔系，咁即系都支持下呢个精神嘅。 佢有冇佢即系其实佢有冇心情再继续参加啲社会运动咯？ 有个继续个，但佢唔会，我谂佢未必会选乜选物嗰啲咯。 唔得，选冇个光环噶啦。你一睇到一选就冇个光环。 但佢一选港岛一定得咯，我觉得。 吓、 啊，你谂下，如果佢嗰个四万 ，Nathan 就好惊咯。 咁有其他人惊嘅可能。 边个惊啊？咁系。 咪咯。 谢杏陈惊啲。 系咯。哇！咁如果咁样 compare 嘅就系、是， 谢杏陈得大镬。大家都系女仔，大家都系差唔多个年纪，咁而大家都系从事娱乐事业，我真系觉得佢好犀利。 唔系你问我女明星女仔一定系选九西噶啦，系 全部女晒系九西， 梗系啦。 唔系咁啊，昌昌喺度，我想问下，喂，尤慧晶点得啊？屌，即系你觉得佢呢排表现，你觉得佢即系除咗帮你倒咗王之外，即系合唔合格咧？做一个议员，你觉得呢几日嘅表现？ 唔系理论上都未开始做议员， 大佬你听人哋朱海迪啊，打任期未开始已经做几多嘢？ 喂，呢 样 嘢 真 系 好多嘢噶， 呢样嘢真 系 好值得讲。 佢当选咗议员啦， 由个选举主任系 announce 咗嗰刻，佢 已经系议员嚟噶啦。 你觉得佢表现点咧，昌昌？ 其实嗱，首先而家 只不过系睇下宣誓宣唔宣到。 好多人都话针对即系支拿嗰个 point 啦，我又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簡單嘅結果就係一個你佢應付自己嘅市場，應對自己嘅選民嘅一個必然嘅結果嚟嘅，係即係大家斟酌於即係支拿呢一樣嘢，或者係即係建制派攞住嚟做文章都好。嗱，依個有一個講法噶嘛，即係話依個係就成報證實咗佢哋依個清正依個偽港獨路線啊嘛，就係俾依個建制派捉住依個藉口嚟 distract 咗，或者係分散咗所謂即係用特權法查梁振英橫州啊、廉署 啊、 UGC 啊，即係我再加埋我提議嗰啲，即係梁振英用 咩 用特權法查梁振英 fair use 一個有冇可能喺928開槍嗰啲嘢啦，咁樣係，但我覺得。未去到即咁深入嘅个原因就係因为即我哋喺度闹啊白头佬梁耀忠啦，即咁、但其实我都觉得同一道理呢，你係即清正佢哋，你大家见到无论係选举嘅質素或者透过宣誓嘅表现方式嚟讲，佢哋係冇咁嘅能力執行到呢一个所谓嘅即偽港獨嘅计划嘅，喺我眼中入面係即好简单纯粹就係话你佢摆到明就係、是即透过宣誓你是要 cater 自己的选民。咁佢个宣大个方法我就觉得是即好多地方是即是好似好多人嘅评论咁讲啦，好似学鸡嘅系。但 anyway 都好，其实都冇意思嘅系。第一你拗一啲本土派人拗支拿系咪冇呢样嘢，孙中山有用过边个有用过呢样嘢。其实都冇意思嘅原因就系大家要知道即支拿呢个作为一个侮辱嘅 term 系八年抗战或者系即二次大战中日战场。是日本仔用嚟侵略中国，即系侵略中国嘅时候用咗嘅 term， 喺呢个 context 之后，支拿就是一个侮辱嘅 terms 嚟噶嘛，系。咁你抄翻之前孙中山有冇用过呢样嘢咧嚟拗，系咪侮辱咧，都系冇意义嘅。第一，咁但系第二咧，你闹呢个尤慧晶或者梁仲恒侮辱中国人咧，呢样嘢又系冇意义嘅，因为比着我系佢嘅话，我都系咁样做嘅啫。喂，大佬，就系、是、我的选民就系期待我侮辱中国啊嘛，系同埋咁，所以而我要强调香港人嘅身份啊嘛，系。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自然，一定会出现嘅一样嘢系。咁至于你个 presentation 做得系咪可以好啲精彩？当然啦，我又谂到我同快B一样咧，成日谂埋晒啲咁嘅桥啦，好多啦。 你如果系你点啊？ 吓， 我 Facebook 讲过噶，即系话好简单。 我睇你 Facebook 嘅 ，sorry。 我知，所以我而家咪讲啦，系 系咯。我唔睇 Facebook 乜就 好事嚟嘅，系咯。 讲啊， 就今日我公司啦，你啲嘢好似好似你冇睇啫，系。琴晚 系佢死好咩啊？一定唔帮好嘢啦。 系啦， 真系啊！ 我就话咧，宣誓其实咧，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喺成个宣誓嘅誓词入边咧加两粒字，就系、是、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后边咧再加市民两个字。嗱，依樣嘢有幾個好處啊！第一就係話 改咗個誓詞， 你改嘅誓詞嘅內容係最少，你越改得誓詞，你動你係越少嘅時候嘅話咧，其實咧佢 challenge 你或者嗰個 ambiguity 咧係越多嘅時候咧，你拗嘅機會就越大嘅。第一，第二就係你作為即係本土派嘅立場，你又要強調效忠香港人啊嘛，而你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依樣嘢係只不過係現實上邊嘅一個描述嚟啫嘛。你唔系话承认佢嗰个主权啦，我系效忠而家喺依一个名义底下住紧嘅香港人就系以一个喺即系正常情况下描述一个实在嘅 fact 就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市民。咁如果即系秘书处或者所谓嘅即系新当选嘅梁君彦咧，佢系 challenge 你话你系符合呢个誓词嘅要求嘅时候，咁你就可以 argue 咧，就话哦，原来香港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市民系唔 equivalent to 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哦，咁啊有趣啦，咁啊有排拗啦，可以系。 好啊，咁我又唔准备呢一样嘢同你拗。 冇啊， 我想问一问啫。我想问一问，我想问长毛， 但你好姣咯，我想问。 长毛之前系有一届系类似都系宣誓过，系讲类似呢个咁嘅嘢。 佢系宣誓之前。宣誓之前嗌咗嗰段嘢，跟住中间就 去到零四年啦， 系啦，中间嗰阵时候佢就冇改到誓词，但系佢分开读，系、哦、啦， 即系其实有一 断开嚟到读， 即系你个誓词本身系一样唔改得嘅嘢，咁但系问题誓词之前同誓词之后咧，其实要靠个秘书处个秘书咧，就系决定究竟改你讲嘅嘢系咪将。你講嗰段嘅對話都係列入呢個誓詞當中，咁、而姚松炎衰嘅地方就係話佢喺讀完嗰段誓詞之後，緊接加咗另外一堆嘢落去咧，就令到呢、這個陳文安咧就覺得佢係即係刪 成舊嘢係啦，改咗啦 誓詞，咁所以就係 disqualify 咗佢嘅。 所以根據下正即係其實有判詞係唔可以一粒都唔可以改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算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改個誓詞都好啦，其實都好多方法，好似有網友提議噶嘛，每讀一句説話就攞住個生菜咬一啖啊嘛，係。 即系咩代表咩？ 发誓狗食生菜啦！ 哇，要谂嘅。 我真系觉得呢，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可以做得到。但系实际上你话点样改得最少加市民两个字内咧？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觉得佢礼拜三会点做咧？即系咪真系？喂，屌你闩埋房门，你对住阿主席，你系咪都系读嗰堆嘢噶啦？可能大家斟杯功夫茶出嚟饮捻完咪算咯。 唔系，而家有好多个风，即系走出嚟，即系唔知会发生啲咩事。 系啊，我唔知收风啊， 我见唔系见到 Facebook 系 Facebook 写啫嘛，就系话梁君彦听日直情唔俾再俾佢哋宣誓。 宣誓系咯， 咁就系直情话，因为有人入咗司法复核，咁所以咧就 已经进 入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所以就停佢哋权咁样。咁但系呢样嘢咧，我觉得机会微啲嘅会发生，因为佢中间先仲牵涉到即系刘小丽啊、罗冠聪啊，同埋一个黄定光最搞笑嘅系，即系同你有啲 唔系一唔系就揽住咯， 嗰人同我有似，嗰人同我年纪差好远啫， 个样似系嘛， 似 啊超似啊超似， 系啊，我争在未做节目瞓觉嘅啫， 所以其实我就谂，成日司法复核就系四个再揽埋黄定光噶嘛。 所以王靖光就一个女全家啦。 系啦， 所以呢样嘢系比较风险比较大，尤其是梁君彦而家其身不正嘅情况之下咧，做呢样嘢风险比较大。咁但系唔系闩埋房门宣誓喎，即系四年前我哋嘅教主嘅例子咧，都系要重新再宣誓咧。 即系喺下次嘅立法会期 大会 开始前， 开始前系做呢样嘢嘅。咁就最大机会。 但谢伟俊又话咩嘅？ 謝偉俊而家最新消息冇乜人聽佢講， 流會啊！ 梁美芬反對啊嘛， 拉布、 啊，跟住阿民建聯又話唔肯啊嘛， 係啦， 係啊，要流會， 仲諗住有得睇添，有花生食添。 咁就係而家就係、是、其實咧，好大機會，我覺得即係以青年新政，我對佢哋嘅理解咧，都係喺即係前或者後，好似即係以往嘅之前嘅例子，做一啲好激烈嘅宣示，但之後咧個誓詞都係乖乖地讀噶啦，我估都係係啦。 咁你屌你问候佢啦，要闹佢啦，我又唔识闹本土派，我要学下你。 喂，唔关事喎、啊。如果你闹本土派都未轮到佢哋、啊，我哋依仅有个火力，我第一件事咧问候咗郑松泰先啦，系 系咪？ 喂，你而家今日朱海迪搭飞机去英国，喂，已经系大巴大巴冚落成个郑松泰同埋热血公民身上面啦，系点解啊？喂，你大家都其实唔知系咪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阿朱海迪其实系当年做过明报记者噶嘛。 嗯， 咁所以佢即系佢喺 英国 咩抄，即系 佢真系用一个记者嘅 skill 去做呢啲嘢咯。 我想话佢嗰封信写得真系唔错喎。 你讲英文信 系啊，英文信咯，嗰封三四页嗰嗰个咯，三四页。 我冇睇英文版啊， 我就系睇英文版。 佢依家翻去，依家翻去我哋做一啲教材先可以。 系啊，几好啊，写得几清晰喎。 系啦，叫阿 Donna 帮我哋。咁啊，你大家谂下，即系。首先鄭松泰講咩先？鄭松泰佢話唔加入好多個委員會，咁因為咧 六個咪 佢得一個人一比六十九咧，咁樣我人未年輕， 人未年輕佢話。 屌你而家鄭阿朱海迪咪一個人飛去英國啦？話俾你俾你聽，一個人可以做到啲咩？呢個第一，第二最第第二八卦落去嘅時候就係話頭先點解講到朱海迪個記者嗰、那個 身份 嗰、那個經驗咧，就係、是、首先你熱血。公民后面有个热血时报，选完之后输捻咗之后咧， 你咪筹300万去做 investigation 系啦，咩话咩热牧养热狗仔队咁样做啲咁嘅嘢，咁样你而家做咗啲咩出嚟啊？筹咗话百几万系威系细，即系一讲一开波要叫人筹钱嘅时候，咁结果而家朱海迪一个人就可以去英国做啲咁嘅嘢出嚟对付建制派啦，都仲未讲一个问题就系、是、话你四年嚟，你成日都话啦，即系话即系朱海迪，你睇下朱海迪。吓、啊、一上任就嚟咗啦， 未上任啊， 系啦， 做嘢啦， 民主党你班咁嘅老屎忽啊，系咪先？净系识坐喺个议会入边咁样， 老屎忽走晒咁滞咯， 系啦，边又 好 晒 咯，所以 边又好似朱凯迪咁样样咧？你唔该闹埋班老屎忽咧，闹多一个人，嗰、那个人叫黄毓民，喺议会入边八年，佢俾朱凯迪嘅背景，喂大佬，朱凯迪系做过前线记者啫， 佢系教记者出身， 黄毓民系啦，教记者出身，成日喺度即系讲到自己话啊，边个边个，而家全部都系我啲徒子徒孙啊，系嘛咁样。自己做传媒系教授，做过一份报纸嘅总编辑，喺八年入面你有冇做过用个传媒或者记者嘅技能或者系你嘅知识去揭露呢啲权贵嘅问题呢？去走呢啲咁嘅追踪报道呢？ 而家咪匪类咩？监察 有冇呢？ 你知唔知好捻多人中意睇匪类啊嘛？我哋要感染下呢种气息嘛 ？Crossover 今日系其实。 好耐冇听过呢啲咁嘅 答答 嘅论述啦， 即系 冇做之后 答你嘅问题啫。咁所以就如果你话即系议员嘅问题上面嚟讲，喂，即系青年新政都叫做系即系回归紧，即系支持自己嘅选民，用佢哋自己嘅方式。你可以话佢柒，你可以话佢低标，可以话佢小学鸡都好，系咪？但系佢都做紧啲嘢，系去回应紧选民嘅要求。喂，但系热血公民咧，但系郑松泰咧系选嚟入去做咩噶？选嚟去做保安嘅系，企捻坐喺度唔喐嘅系。呢几次开会系冇声噶，你见到呢几次系咪先？遑论即系你有 都唔 觉 佢喺度，好似 咪系咯，站着如流罗，真系 佢系议会大要庭嚟噶嘛？咁大要庭不嬲都系唔好出声。 哇，大庭唔出声， 你 口水佬嚟嘅。 大要庭用佢嘅方法出声咁解啫。佢点 解点解叫做议会大要庭？ 佢自己叫自己 讲嘅。 唔系咁，点解佢要咁讲？ 因为佢话佢要喺议会里面想团结嗰啲一班人咯，团结所有人咯，系啊， 我 想做类似 想 类似做大庭嘅嘢咯。 但系讲完之后，跟住就话自己一比六十九啦，系。 系啦，跟住1:69。 咩叫1:69啊？ 即系佢系唯一一个立法会入面本土派嘅议员，代表本土嘅议员，连青年新政都屌埋。 咁我想问下你啦，喂，你啱啱数咁捻多人啦，仲要监察呢个黄毓民同埋呢个本土派，你几时开翻节目啫？因为我唔可能唔用呢个机会嚟问你啊，大佬啊，你自投罗网， 面都青。 你知唔知几捻多人同我讲，喂，唔掂喎，而家礼拜一冇节目听，我听捻完你已经冇嘢听啦。又或者甚至乎我唔捻想听你嘅肥仔，我就系想听院长。咁院长而家喺边啊？吓，咁你而家问黄毓民喺边？我而家问你，院长喺边？枪枪喺边？ 嗱，院长 你答唔答到我？ 嗱，院长咧喺上一集， 点解你今日会出现嘅？ 嘅本草根肉入边咧系做嘉宾嘅，大家可以听下院长讲一啲关于健康嘅或者中医嘅资讯啦。系 你咪守唔到咩？所以 唔系今日出现嘅原因系因为为咗你啊嘛，你系要喺度公开我哋嘅关系系咪先系？ 哦， 点解啊？ 你叫我交嘢俾你啊嘛， 交嘢俾我啫， 交功 课噶， 即系叫你交功课噶嘛。 系啊， 该你醒醒定定， 要出货出货， 要出货。 其实 Donna 就一直帮紧我哋民进党，即系做无论系选举或者系我哋自己即系社团主责方面嘅，即系一啲法律上面嘅。 你讲唔讲得噶？ 冇所谓，我觉得系，系咪啊？ 系啩？ 我唔知佢戴住边顶帽，我唔知佢戴住边顶帽做啊。所以你 好少嘅。 系问两句嘅啫，其实系 讲两句啫， 讲两句嘅啫，系即系佢即系佢喺厕所入边，跟住我厕所出边读嗰啲嘢咁样，得唔得啊？咁样讲得啦，第二 咩啊？啲机事哇！你冇作得咁大啊？ 好大咩？你厕所开大咩？系 仲有啊？你琴日好姣咯，我想话，我点解你要 都唔及你 红色嘅皮褛啊？ 都唔及你 Deep V Donna 啦，系虽然我琴晚我都唔记得咗你着咩衫，但系啲人话 Deep V Donna 喎，系 冇啊。 系咩？ 都跌跌地嘅， 好普通啫嘛。我唔 記得啦，我去飲一入場啲，俾人懟，跟住飲咗兩杯，我開始泳，我都唔記得咗你著。 係咯，我唔知啊，琴日 你有冇著，我都唔記得咗啊，係。 死 啊！發生咩事？ 好少可嘅金英咧，走埋嚟好主動嚟到打招呼同埋影相咯。 唔係，琴晚有位前政界嘅朋友就 結婚，都唔前嘅啦，都繼續㗎，係咪啊？ 咁啊，請咗好多政界嘅人士， 幾圍咯？ 係即係係喺個婚宴入邊啦。 五啊幾圍啊？咁樣？ 嗰五啊圍入邊係有幾圍政界啫？唔係五啊圍都係政界啊嘛。 咁啊係，有五圍政界咯，叫做 係啦， 有黐根咯。 咁所以係咯，有好多即係地方可以集遊啦，係。系啦，所以琴晚就 好啦。琴晚咁多节目，系咪？我哋又要睇下一阵间第二节。 喂，多谢咗支茶先啦。 第二节开始多谢吓，转头翻嚟。 好啦， 我哋而家收道道地啲广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